特供版限量发售，即日起至10月31日，加1000元即享超视野全景天窗、座椅电动八项调节等九大豪华升级，仅需16.98万元，更有2年零利率金融住购政策。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阴山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他递了高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 Tracy， 来自 VIP Kid， 欢迎来到诵读小站。今天外教老师分享的英语朗诵是蚂蚁和鸽子，一起来学习吧。 The ant and the dove. An ant is walking by the river. He looks at the river and says to himself, How nice and cool this water looks. I must drink some of it. But when he is drinking, he slips into the river. Oh, help, help! The ant cries.A dove is sitting in a tree. She hears him and throws him a leaf. Climb up on that leaf, she says, and you will float the bank. The ant climbs onto the leaf, and the wind blows the leaf to the bank, and the ant is saved. Thank you, dove. You are so kind. The ant says and runs home. You have saved my life, and I wish I could do something for you. Goodbye.Goodbye, says the dove. Be careful not to fall into the river again. After a few days, the dove is building her nest, and a man is raising his gun to shoot her. The ant sees this and runs quickly to bite the man's leg. Ouch, ouch! The man feels pain and drops his gun. The dove hears and flies away. So the man picks up his gun and leaves.The dove comes to her nest. Thank you, my little friend, she says. You have saved my life. The little ant is so glad because he can help the dove.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金秋出游高峰季，车辆遇险莫着急，人保直销车险到，空地一体救援快， 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非常时刻空中直升机救援，有人保，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出京方向高碑店桥到双桥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晚上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我们将继续播出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第11集，为您讲述运河人物忽必烈的故事。本期节目嘉宾，著名的水利专家、中国水利史专业研究员蔡帆，节目策划人张欣，主持人米夏。我们知道京杭大运河是在元代开通的，那么忽必烈对于京杭大运河，它对于水系，它有着什么样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请蔡老师给大家说说。 首先呢，忽必烈呢，他是元朝开国的第一个皇帝，他实际上呢，他在他登基以前呢，他一直是带着军队在和这个宋南宋在打仗。在1260年呢，他的父亲去世以后呢，他的最小的弟弟在上都宣告要继承王位，他赶紧就把这边的战争停了以后回来，在很多人，因为他一直在负责实际的军事政治任务，实际上他赶紧自己就来封做皇帝，而且要把大都这个位置作为定为首都。当时的时候并没有和南宋还在打仗，但是他已经看到就是将来要整个治理全中国的时候，在上都那位置太偏远， 太北了 、所以他就准备要原来的中都这个位置，就是今天北京这个位置作为首都，他已经看好了这个了。你定下这个以后，还没有完全攻下南宋的时候，他就已经策划了要修杭州到北京的大运河。 对， 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深谋远虑，帝王的这种决策和眼光哈。在这儿我们补充一下，就是上都啊，现在在内蒙古的锡林郭勒， 对 啊，所以说位置确实对于整个中国版图来说它偏北了。 对，中国历史上呢，就是首都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往往不在一起啊。在元朝以前，就是隋唐那个时候，还有再往以前，它的政治中心都是在关中，在西安，它的粮食产地还有物资，丰富的物资都是在江南、江浙、长江两岸，就是要通过隋唐运河啊，整个运河要往西安来运。这个问题是，如果定在首都定在北京，北京同样也是经济并不发达，就是说农作物并不产量并不好，粮食产量还是在南方，所以为什么考虑到国家这个机器的运转，文武百官俸禄，皇家用，还有军队用，对于首都支撑来说就是粮食，所以一定要把这个粮食运到了首都，这个古代就叫漕运，漕运的话就得修大运河，所以这一点上呢，忽必烈是看得很清楚， 就是有战略眼光。 对， 即使自己当时还没有真正当上皇帝啊，就想到了我要定都北京啊，定都大都这个城市，为我将来的发展，为我将来帝国的发展做出一些实际上的这样的铺垫。 实际上他有他的用的谋士里头，就是有一些汉族的，像刘秉忠这样，就是在汉族知识分子里头比较客观的，所以他也是利用了这些人来帮助他，他是蒙古族嘛，治理这个天下。 其实他是对于这个汉文化吸收比较好的元朝皇帝当中的一个哈。 虽然元朝来说有四种人制度，有一些对南方这个所谓的南人哈，就最后他占领下来的人，他的政策比较偏激的很，但是整体来说呢，他还是尤其在忽必烈时代，他这个30几年的执政期间， 它还是吸收了大量的汉传统文化、汉文化。虽然它元朝时间不是很长，为它以后打下了坚实基础。 那我们知道这个元世祖忽必烈的年号是至元啊，至元也取自易经，叫至灾坤元。那在1264年的时候，他就改中统五年至至元元年了。那今天蔡帆老师讲的很多这个计时的顺序，其实是按照至元的这个年号往下捋的。那我们说到了北京的大运河啊，我们今天看到它的样子从元代开始形成，那么其实它在这之前它还有一段故事，是吧程鑫？ 对，在修大运河之前其实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个运河对于北京的重要性。 他当了皇帝以后就开始就让这个我刘秉忠和郭守敬来管这个水利。之后呢，这时候就要开始考虑就是粮食在通州的怎么运进来，这是金朝就留下的问题，就是粮食现在到了通州了，运不进来，知道吧？ 那我们说忽必烈作为一个非常有眼光的这样一个帝王啊，他其实考虑问题非常的长远。在没有建成元大都的时候，他就已经考虑到了，那么漕运由南向北运到通州，从通州怎样运到大都这个问题，这是金代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没有解决。那么当时忽必烈怎么样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这问题呢，当时已经管负责水利的郭守敬呢最先提出来的。在郭守敬在第一次见忽必烈的时候就说六项建议，第一条就是开这个引溢泉水入中都旧漕河，遂河省六万民。什么意思？就是说把玉泉山的水引到通过当时叫白莲潭，就是积水滩，到现在的灞河这个路线。这条河呢在中都的时候，在金朝的时候呢它就开过一次，这条河是很重要的，后来就改成了灞河。一直在元朝一直在发挥重要作用啊，一年可以60万担这个数字。 并且其实他在为了建设大都城还修了一条运河，从西山那边引水过来。 那就是为了建大都城，像刚才你说的这个，就是引永定河水通漕运。这个引永定河水也是金朝的时候失败了，郭守敬用他的合理的设计以后呢就是开凿成功了，整个大都的城的一个平地盖起一个城，包括他的皇城啊，他的宫城，皇帝的就是后来的紫禁城，这个城还包括隆福宫、太子这个兴圣宫，就是太子什么王妃的宫殿，还有就是老百姓的房子、文武百官的房子，全是用西山的石头木头用金口河运过来的。说飘来的北京城是明朝以后修北京修紫禁城的时候利用的京杭运河，这两个时代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区分一下。 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纪录片《永定河》第二集里头的西山佳木，就描写了历史上的那个段落。 在《西京志集义》一书中描述，元大都新建修建的寺庙、道观、宗庙、贤祠等多达200多处，这样保守估计也要500-600万根西山大木，这还不算营建的皇家宫殿、百姓居所、城市基础设施。这么多的木料又是如何运往都城呢？在今天石景山首钢老厂区和富石路、四平山、黑驼山之间的地表下，埋藏着营建元大都城最为重要的一条人工运河——金口河。公元1265年，郭守敬提出恢复金中都时期的金口河。事实证明，这是历史上三次开凿金口河之中最为成功的一次。西山的木材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了大都城。 出人意料的是，30年以后，郭守敬竟然主动将这条功勋卓著的运河填埋封锁。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有人说是因为元大都已经建成，运河没有了存在的价值，但实际上郭守敬有着更深层次的考虑，那就是洪水。为了建都，此时西山的原始森林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中上游破坏严重，所以历史上才留下了大都出西山突的说法。由于对原始森林的攫取破坏，曾经清明的永定河已然变得浑浊，性情也愈发怪戾而难以捉摸，水患成为了之后几百年的恶果。 其实我们说到忽必烈啊，他作为元代的开国皇帝，深谋远虑，看到了修建大运河对于一个帝国的意义啊。其实他在日常生活中一些小细节小故事也可以和大家分享，比如说当了皇帝之后啊，每天用膳啊，这个当然吃的也非常丰盛了，但是据说这忽必烈每顿饭啊得先上一碗小米饭啊。 大家一般认为啊，大米还是比小米好吃的，你如果顿顿吃个小米饭，那其实肯定是不好吃。 小米现在算粗粮的。 他呢就给御厨说，就是每顿饭之前给我上一碗小米，这也来督促他更早的来治理漕运。因为那时候啊，这个米从南方运过来实在是太贵了，大运河当时是不通的，中间要先是水运转陆运，陆运再转水运，水运再转陆运，然后中间要倒三次好像才能到大都。最后到达大都以后呢，这个运费比当时在江南的米的钱，一担米的钱运费就相当于米的三倍。 其实这个历史细节呢，就是我们仅供参考啊。 对， 因为小米是北方的特产，稻米应该是从南方运过来，就是大米是从南方运过来的，而这个小米应该是就咱北方就产的，黄河流域产的，所以说我估计可能他确实是就忽必烈用这个来提示自己修建大运河是很重要的事情，是吧？ 对，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了，才有利于我将来国家的发展。那说到了这个忽必烈啊，说到元代，很多人说哎，那个元代的这个漕运很重要的一个渠道不应该是海运吗？那个时候我们地域辽阔啊，我们最厉害，谁也不敢打我们，那从海运运粮食多方便呢？ 元代确实是提倡海运，因为元代就是他国力比较强啊，海岸线也比较安全一点。这个海运最早呢是至元19年，也就是大都刚修好，当时呢利用这个海上的一些商船，一开始其中著名的就是朱清、张轩，就是所谓原来的所谓的海盗。京杭运河没有开通的时候他就开始运，至元29年京杭运河开通了他还在运，就是说由于京杭运河山东段汇通河的水源解决的不是很好，所以呢海运呢还是成为了主要力量。 京杭大运河还有我们北京城重要的这个通惠河都是在元代开始形成的。那在忽必烈在位期间开通了大运河的哪三段，他们起到了什么样的历史作用？ 首先呢，他是让郭守敬呢做了个规划，在水资源调查好了以后呢，就说如何原来使原来向西的运河改成向北到达大都北京，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而且呢我们在图上看呢是很短的，但实际上要上千公里的变化，这个工程量就是非常大。在古代来说没有这种大型的机械，全靠人力，这个规划如果错一点，那就是这个可能就是工程就失败。在金代就是已经有失败的这个例子了，是吧？首先呢这个至元12年郭守敬 规划好了以后，至元十三年，忽必烈下令开冀州河，冀州就是济宁到鞍山这一段河。所以郭守敬调去修授石地了，授石地呢是至元十八年公布的，所以呢十九年呢会这个冀州河就开工了， 就是他腾出空来可以开始修运河了， 参与了，至少来说这个参与哈。 嗯， 到了二十四年呢，就是他是修完以后什么局面呢？就是从南方徐州到通过泗水、济宁到鞍山以后，船呢就不能再往北走了，沿着大清河就要入海，从海上到天津直沽。鞍山到临清就是南运河还有200多里，其实这段河道郭守敬已经规划过了，马之深又提出来他建议，完了这个当时主管的大臣跟忽必烈说，现在要开最后这一段，就是汇通河。这汇通河呢也是工程量很大，汇通河和冀州河两个加起来修了31个闸，这31个闸呢都是用中央直管直接管理，所以这两段河呢完全是京杭运河最重要的改道的部分。因为呢山东的特点是在中间呢是最高，它两边呢和两边一边差40米左右，就差得很 远，落差很大， 落差很大，所以它就靠几十个闸，所以它这段河也叫闸河，就是 应该有非常多的闸， 哎，非常多的 调节这个水位。 就是、最开始修的元代就是31个，到明代就40多个。 嗯，我也看到说，因为这一段河上边闸太多了，所以经常发现拥堵，船就是过不去，因为每过一个船，那个闸都要半天。 其实拥堵的原因是一个是闸，一个原因就是它没有水，知道吗？ 还是水少是吧？ 水少，这也就是后来京杭运河，废弃。一步漕运马上这个河道就废弃了。 我觉得今天我们讲大运河，说到忽必烈，其实有两个点是特别重要的，就是通惠河和汇通河的名字都是忽必烈起的。 嗯， 并且通惠河它是站在这个万宁桥上取的， 应该是站在海子边上看吧，因为你现在只能在万宁桥上看见积水滩，过去积水滩的岸靠北，而且那大的人马是吧，他肯定骑着马看，你要是现在什刹海站在万宁桥上也看不见舟楼碧水。 嗯，我们说忽必烈啊，他在位30多年，那么他作为元代的开国皇帝，他在位期间的文化政策我们现在看是相对比较宽容的，一条大运河从南到北沟通了物流啊，沟通了物资，运来了粮食，同时也对南北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和沟通作用。那么大运河开通之后，戏曲中心也从南向北转移，造就了昆曲，比如说后来清代徽班又沿大运河北上啊，在北京成就了京剧。 我今天准备了一段昆曲《天官赐福》里面的选段，这是一段北曲。我们知道昆曲它是在元末清初形成的，而且元代的时候元杂剧在元大都是非常盛行的，当时呢什刹海就是一个文艺家聚集的地方，但是在忽必烈把大运河修通了以后，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像剧作家关汉卿，还有当时非常有名的戏曲演员朱连秀，他们都沿大运河去了南方，就把流行在北方的元曲带到了南方。我选的这段《天官赐福》选段正好是昆曲里的北曲，因为昆曲它分为北曲和南曲两种音乐风格，非常不一样，一听就能听出来。比如说南曲它那个腔非常细腻，而北曲呢它就像我们北方的尤其华北的大平原一样，大气中略带一些苍凉。我们可以从这段音乐里面感受一下当时元曲的遗风。 在下半时段的节目中，我们将播出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的第12集，为您讲述运河人物郭守敬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呀呀呀呼